的难。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陈子昂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沈从文主要在故宫博物院和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和历史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除了专业性的论文，他还写了很多知识性、辨析性的文章，对一些历史文物方面的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些文字往往有坚实的田野考察作为史实依据，又搜罗了相关的古典文献作为前人研究的证明，同时发挥他自己作为著名作家的文字功力，往往能够把问题说得有理有据，引人入胜。今天我们要欣赏到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是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第41回的几条注释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在写作这类文字时的态度和能力。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0回本《红楼梦》第41回，贾宝玉品茶龙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是本书一回写的鲜明深刻的有名文章，下笔既生动活泼，又蕴藉含蓄，描写叙述虽若完全写实，却又实中有虚，正如一个山水画卷，有大青绿色色的壮丽华美，也有白描淡着色的清秀明朗，更重要的是两部分的巧妙结合，形成一种节奏感，给人印象不易忘记。但内中有许多属于18世纪中上层社会流行好尚、起居服用的东西，现代人读它时不易明白，必然还要查查注解。因此，新的注解在本书中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懂得透、注得对，能帮助读者深一层领会原作的好处，注的草率或和原意相反，便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误印象，把原文也糟蹋了。有关注解问题，在第368期《文学遗产》上，卓文曾提起过。至于为《红楼梦》作注，且多一层麻烦，因为时间近，很多事物还无书可查，问题多，想学也无从学起。所以谈到这部书的注释时，我想首先应当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向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重印本的几位注释工作者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能热心耐烦地从事这个注释工作，提高到新的学术要求水平。但是这个书的注本就无疑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有待进一步继续努力。有些事物并且绝对不可能用目下方法弄清楚的，是提出点个人粗浅看法作为初步建议。这里你先就《红楼梦》第41回中的情节介绍一下。本回写贾母和刘姥姥等到了妙玉住处龙翠庵，妙玉为讨好贾母，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田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以贾母的身份使用这种器皿，照法律是不许可的。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碍事时是不会有这种真成窑的， 如出现也是康熙时仿作的，烹与贾母。贾母喝后让刘姥姥也尝尝，后来道婆收茶盏回来时，妙玉就心嫌肮脏，叫把杯子搁在外面不再使用，另外又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圈着斑驳甲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凯真丸，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建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着了一杯递于宝钗，那只形似波尔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漆。妙玉斟了一杯递于黛玉，却又把日常自己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于宝玉。宝玉一切看在眼里，明明懂得这种分别对待的意思，却装呆说笑，以为给钗黛用的是珍奇古玩，给他的却是俗气。接着即是妙玉和宝玉一番对答，表面像是泛泛的，却包含着一些唯有彼此可以会心的情意。这回是《红楼梦》的著名文章，这一节更是作者下笔有分寸有含蓄的妙文，处处有隐喻，字字有讥讽。我个人以为必须从实和虚两方面去欣赏，才理会得透彻，注视得妥帖。因为不仅话中多双关意思，作者笔下称赞有褒贬，即使是给器物取名也并不随便。若对这点弦外之音少应有体会，仅就字面作注，自然难得本意。本来是活文章，难免被注扣死了，现在特提出三点来商榷，以就证于海内通人专家。一，原著酒斑驳甲是一种古代大酒杯，都是瓜类名。从前有些特制器物都镌刻名款，这个杯近似瓜类形状，所以给它起这个名。二，原著石王凯真丸，王凯是近代官僚中最富的人物，这里是说杯是王凯所制，又经过苏轼的鉴赏，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古玩。三，圆柱十一点漆是古代碗类的器皿，犀角横断面中心有白点，这里用唐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做这类碗的名字。 从欣赏出发看，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的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表面上见出聪敏好杰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和虚假，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离不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声，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作注，求恰如其分，虚实兼顾，势必得先务实再务虚，才明白问题，博闻约取，言简而要，做出比较正确中肯的注解。如何务实，先得明白两件东西和时代关系。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中层士绅阶层，官不一定做得怎么大，房产田地不一定怎么多，有的人或者还近于清贫，靠卖文卖画为生，但实惠所趋，却俨然成一时风雅主人，不仅经常招朋聚友吟诗作画写斗方充名士，与春秋佳日还必然呼朋唤侣游山涉水吃喝玩乐，出行求便于携带，因此照梦溪笔谈提到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做茶酒器，讲究的且必仿照古代同玉器物泛成各种形态花纹，这种器物和南方其他许多工艺品一样，到清初进而成为北京宫廷贵族好赏，除制成各种用器外，还做成整套的乐器，通称葫芦器或袍器。实物故宫收藏相当多，前些年尚在西路辟有专室陈列。原著酒所说的无疑就是这种用类泛成式的茶具，和爵同是商代酒器，其实并不是杯，正如孤不是杯，各有不同形象，不同定名。一般说多指三足两柱一板手，即所谓耳，容量较大的一种殷商青铜酒器，陶器中形状相近的也叫做，主要总是指已成定型的殷商青铜器。如明白这么一点，本文中可以说是茶杯，注中就得说是酒器借用，当时也会真有这么一个，可不是如原著说的近似瓜类形状，正好相反，是用瓜仿作型的用具。 如何误区？这个器别的不叫，为什么偏偏叫这个刁钻古怪名称？似古怪，实不古怪。俗语有假不假，斑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也一定真。作者是否有意取来适合俗语斑包假的谐音，既指物也指人？我想值得研究研究。我想值得研究研究。由于著者务实务虚通不够，凡事从想当然出发便弄错了。其次是注实的问题。照字面注，只有王凯身份还对，其余不切题的。因为若务实透彻，明白葫芦器的流行在明清时代，则文中说的王凯真丸、东坡鉴赏都自然落了空，明明是讽刺打趣，正等于说宋版康熙字典，绝不会真有其物。现在助理却很认真地补说，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古玩，于是点金成铁。好朋友们，沈从文的散文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的内容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可能未免难懂一些，很多年轻人把读《红楼梦》视为畏途，觉得《红楼梦》属于古文，文字艰涩，又掺杂了很多古诗，非常难懂，于是不去读它。有这样印象的朋友可能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定论，那就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四大古典白话小说，这四部小说所使用的语言都是白话，不是文言。白话来源于宋元时期的口语，逐渐在明清时期被作家用来进行书面创作，所以《红楼梦》的语言是比较好懂的。当然我们要承认，300年前的白话和我们今天说的口语是有距离的，但是这个距离并非不能跨越。如果因为这一点距离就把《红楼梦》这样旷古未有的杰作拒于千里之外，那是非常可惜的。读《红楼梦》的乐趣之一在于理解作者的深意。曹雪芹是非常聪明的作家，他把他的读者也设定为爱动脑子的人。比如沈从文分析注解的这一回，第41回，贾宝玉品茶龙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一章写得好，但是恐怕不少读者没有看出他的好来。很多话作者没有直说，比如妙玉，他的人品到底是清高还是庸俗？他的为人到底是拒人千里还是趋炎附势？不品读就会被表面的东西所蒙蔽。妙玉的形象是作者对人情世态精微体察后的创造，而在文学上其含蓄蕴藉的笔调也非一般作家可及。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陈子昂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之》。闻君东山意，素昔子之容。沧州今何在？华发吕边城。还汉宫寂薄，竹壶侧未行。徒嗟白日暮，坐对黄云生。桂枝方欲晚，意已傍谁名。无为空自老，寒叹复生平。